要用来计算，永远其实并不遥远。我们爱这样的穷浪漫，平凡的只有吃饭洗碗，活在只有你我的世界里，真实的拥抱最温暖。 别那么骄傲，我随时可能走掉，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夜太长月光一定会冷掉，如何是好，你欠我一个拥抱，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好。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这里是经典969，我是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跟您一起分享经典好音乐。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十一国庆中秋长假的第一天，那今年也是国庆中秋双节喜相逢，大家出游的热情是格外的高涨。根据数据显示，预计在10月1号到10月8号期间，国内的旅游出行的人次将会达到7.1亿人。有的人呢，现在已经在家过节了，但是还有的人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买到回家的火车票。总之呢，是喜忧参半吧。但是选择出游的朋友们，如果你已经在路上了，尤其是自驾游的朋友，在这里呢，周周也要提醒你，一定要做好车辆的检查工作，同时在开车路上，如果是长途的话，尽量的避免疲劳驾驶。 为什么我变得很

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一起来了解十一交通出行方面的最新信息和数据。 2017年9月30号到10月8号期间，对北京机动车和非北京进京载客汽车的交通管制措施进行了以下的调整。北京机动车不受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限制，预计在十一假期，高速公路日均的交通流量也将会达到或超过240万，同比增长大约10%。高峰日的交通量呢，将有望接近或者是突破历史最高值。而这个十一假期的交通压力主要分布在主要的景区景点的周边，京藏高速、京开高速等常态压力集中的高速公路，尤其是假期前期出京方向和假期后期的进京方向，交通压力将会尤为的突出。10月1号和2号以长途出行为主，城际间高速公路的主通道与热门城市和景点相连接的国省干线的公路的车流量大，7号和8号将会迎来返程的高峰，大城市周边路网以及进出城的通道压力较大。整体假期旅游探亲、自驾出行的需求呢比较旺盛，热门景区的客流量增幅呢也非常的大，周边公路容易出现拥堵的现象。同时，根据市交通委的预测，每天上午的9点到12点，下午的2点到6点为路网总体交通压力较大的时段，峰值可能会出现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左右。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如果你也有假期出行计划的话，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了，尽量错峰出行，避免拥堵。开车路上也要避免疲劳驾驶的情况哦。 前人多么坏，坏生活多难挨，坏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不承认又感叹，活得像颗海胆。 嘿，上桥包天还有江天，当过的浪不必守规矩，没有小心本敢谁有气，风流像在不想提起，上个女主人欠我的感情，何时脱单暂时还不及，忘了回到家对着空冰箱，泡酒冰哭整晚，还是个馒头着我出门去，忘了暂时几双心即使早就抵下不了深夜的孤寂。 万千人多么坏，坏生活多难挨，坏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 最后去哪里，算命好难多言语，可我会不会更渴望家庭，翘二郎的看不闹综艺，恰昨晚的七千山我独行，带离子别靠近，不服只是对爱眼中过敏，假装二十几家园丹麦还不是会拆穿，并没有神迹。 三千人多么坏，坏生活多难挨，看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不承认又感叹，活得像个海胆。 忘了回到家对着空抱着冰哭整晚， 还是个门拖着我出门去， 忘了三十几首新激素早就抵消不了深夜的孤 寂，而且人多么坏，我生活多难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新的月份一开启，我们就迎来了一个长长的假期。当然了，我们在沉浸在假期的幸福和喜悦当中时呢，也千万别忘了给我们亲爱的祖国母亲送来祝福，因为今天呢就是国庆节了。对我来说，每一次出行在外看到鲜红的国旗时，内心都会有一种莫名的自豪感。那不知道你对于祖国有什么样的情怀呢？在今天有没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给我们的祖国母亲呢？欢迎通过969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969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也为我们的祖国母亲送上你的祝福吧。 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把我困住，无法挣脱。沉迷样的生活锋利如刀，一次次将我重伤。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刻腰身剪碎，这诱惑的网。我要的一种生命更灿烂，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蓝。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边。

九六九假日航班。 假日航班， 欢迎收听九六九假日航班。十一长假，很多人会选择出行，不管是近郊还是出国，好像出趟远门才是真正的旅游。但其实，最美的秋景在北京也能看到。中秋前后是北京最美的时候，天气呢正好不冷也不热，昼夜长短也划分得很平均。所以今天的假日航班要给你推荐的是在北京赏秋景的好去处。从上个月开始，北京的绿叶不再那么的鲜绿，却让北京多了一份秋意的韵味。秋天的北京别有一番景致，也许是因为燥热夏日沉淀后的宁静，像一个颇有韵味的轻熟女性，也为你展现出不一样的魅力。北京的秋天很短暂，所以弥足珍贵。我们推荐给你的第一个地方是北京钓鱼台的银杏大道，这里被称为北京最有韵味的秋景。钓鱼台银杏林位于西城区三里河路钓鱼台的国宾馆东墙外，现在已成为北京观赏银杏的一个地标，是京城人赏秋思秋怀秋恋秋玩耍的好去处。据说这里的银杏是北京最早种下的一批，比起日坛里，这里的银杏更加密集粗壮。银杏的树叶片片落在数百米的大道上，来这里与恋人手拉手漫步在这样的胜天秋景中，想一想就觉得浪漫到了极致。虽然是潮流的聚集区，景色上也丝毫不逊色。三里屯的东五街是北京的使馆区，在道路两旁齐刷刷地种着两排的银杏树，从街的西口到街的东口，到了秋天，这里就变成了童话世界。金黄的银杏加上带有异国风情的建筑，实在美得一塌糊涂。漫步在三里屯的东五街，特别像是在某个电影的画面之中。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人少车少，也是赏银杏体验安静秋意的最佳地点。地坛公园的银杏大道是北京最古老的银杏大道，这里的银杏有些看上去似乎比钓鱼台的更加古老，据说有些在建地坛的时候就已经种上，每到秋日呢，都吸引着周边的很多市民前去拍照赏秋。从公园的北门进入，就是两排高大的银杏树，据说有些建在地坛的时候就种上，也因此更有了一份历史感。在这个十一，如果你没有远途的出行计划，或是准备在北京近郊玩上那么几天，以上的这些景点都会让你不虚此行。九六九假日航班，我是泽林，祝你假期愉快。 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 会在任何地方留我，跟着感觉走，请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突然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希望就在不远处等 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天地共我？

分享经典好时光。 十一黄金周正式开始了，那今天也是假期的第一天，你是选择宅在家里还是出去旅行了呢？不管你现在在哪里，都希望你打开969的时候可以在经典音乐当中收获一份好心情。当然了，最重要的是愿你路上不塞车。